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57集，危险抉择。 竟然又绕回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 江瑶有些混乱，将询问的目光移向了身旁的饕餮。 难道说我们刚才走岔了路，不小心又转回左侧岩道去了？ 哼，你以为我会和你一样路痴吗？饕餮瞥了一眼江瑶，开口嘲讽道：来时的路你也应该看到了，岩道两侧没有任何岔路或者拐弯的地方，只有笔直一条路，还能绕去哪儿？ 好像的确是，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现在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？ 江瑶迟疑着，对眼前的现状完全摸不着头脑。过去有些妖怪的妖术能干扰人的意识和视线，造成被施术者无意识在原地打转的情况，就像你们人类传说中的鬼打墙一样。虽然这种妖术一般干扰不了我。饕餮见江瑶那副犹疑的样子，无奈地把手一摊说道：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，那我们就再走一遍好了，看看这地方到底出了什么幺蛾子。 事到如今也只能再试试看了。 江瑶思忖了片刻，也不得不承认这是目前现状下唯一的选择。而在往回走了一段路后，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随即左右观望了一圈，蹲下身拾起一块石子，在边上的岩壁用力刻了一个数字0，而后又走了几步，隔着一段距离在同一侧岩壁上刻了一个数字1。 我在沿途留下标记，有问题的话也能及时察觉。 江瑶在数步路后刻上了第三个数字2。两人于是就这么一边留下记号，一边朝着来时那条漆黑的岩道小心地向前行进着。溶洞内的轰鸣渐渐在身后远去，空旷的岩道中盘桓着两人谨慎的脚步声。江瑶在刻下记号的同时，也仔细地观察着岩道四周，在古丹所散发的红光中，左右两边的岩道重复着单调而相似的画面，而岩壁上刻的数字也从个位数一路扩展到三位数，只是江瑶脚下的这片笔直的岩道依然漫长，甚至有种走不到尽头的恍惚感。越来越炙热的沉闷空气如粘稠的泥浆堵着江瑶的胸口，他身体的缺氧与脱水的症状也变得更为明显，而一旁的饕餮似乎也是觉察到了江瑶沉重的呼吸声。他微微偏转过头，看了眼脸色越来越难看的江瑶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伸出手一把搀起了江瑶的胳膊。 差不多了，从距离看应该到了我们当初从上面掉下的位置。 饕餮的话语盘桓在江瑶耳边，后者强打起精神抬头向前望去，但就在这么惊鸿一瞥间，江瑶却猛然发现了一丝不对劲。只见前方另一侧的岩壁上似乎隐约出现了一道眼熟的记号，在那阵阵袭来的热浪中微微扭曲着。 这个难道是？ 江瑶的瞳孔猛然一缩，脑海中霎时变得一片空白，映照在他双瞳中的是一道熟悉的由他亲手刻下的数字0。 竟然又回来了。 饕餮低声呢喃着，只是这一次他的语气中却少了些许调侃。在似有若无的轰鸣声中，只见一道散发着橙光的洞口再次出现在两人的视线前方，那种样态，那股热量毫无疑问昭示着一个可怕的事实，他们第三次回到了诅咒般的魔神殿遗址。 不，这不可能。 江瑶脸色大变，他跌跌撞撞地冲向前，在对面岩壁中他果然看到了他之前所刻下的数字0。 一、二，仿佛在转了一个 U 型大圈后，他又一次回到了原点。 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先前明明走的是直线，难道真的被什么妖术困住了？ 江瑶在心中不断盘复着来时的路线，惊疑不定之间，他不由再次想起了曾在岩道中那道鬼魅的黑影，以及禁地深处存在着某只恶魔的传言，心中的某些不安开始如野草般渐渐升腾。 难不成那道黑影是 这个地方被动过手脚了？无论我们选择左侧还是右侧，终点都是被这片封死的溶洞。 饕餮的声音再次从身边响起，江瑶转头一看，发现对方正盯着前方的溶洞，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。而且既然连我都能困住，那想必不是普通的妖魔法术，问题恐怕并不是在岩道里，而是在那座魔神殿遗址之中。饕餮慢慢走到溶洞口，注视着洞内再次回归的残破遗址，最终将视线移向了溶洞底部那座高耸的石台，眼神微微一凛。 石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，走去看看。 说完，饕餮便风衣一甩，再次踏入了炙热的溶洞之中，而江瑶也不敢怠慢，赶紧跟了上去。地底奔腾的岩浆不断从愈加密集的地面缝隙中迸发而出，飞溅的熔岩破坏着殿内的残垣，也将溶洞内的温度持续推高。江瑶强忍着胸口的不适感，跟着饕餮沿着石阶朝着石台顶部那尊倒下的巨大石像爬去。不消片刻，两人便站在了高耸的石台顶部。 这些是…… 一见到石台顶部的景象，江瑶顿时倒抽一口凉气。只见宽广的石台上密密麻麻堆着大大小小的枯骨残骸，围绕在倒下的蚩尤石像四周，石台表面上则密布着一些猩红色的诡谲纹路，以石像为中心扩展至整座石台表面，看上去像是某种奇异的法阵一般，令江瑶心中突然涌起一股焦躁与不安。 妖骨阵？ 饕餮盯着石台上那片诡异的法阵，眉头渐渐锁起。他转过身，从石台边缘俯视整个溶洞，很快便发现在那道熔岩裂缝中，某些似有若无的红色能量正沿着橙光逐渐扩散，朝着溶洞外阵阵袭去。 原来如此，看来那家伙从一开始就计算好了呀。 饕餮低语着，似乎已经觉察到问题所在，而此番话语中所透露的信息显然也吸引了江瑶的注意。 你刚才说这法阵是妖骨阵？ 江瑶诧异道。 难不成这地方是炼制那只蜈蚣怪的地方？ 八九不离十。 饕餮伸手指了指石台上的残骸，说道： 这些都是低级妖的枯骨，他们都是被束缚在这妖骨阵中，被迫相互吞噬，最终诞生唯一一个幸存者，即我们所见的那只蜈蚣妖骨。 难怪传闻中闯入禁地的生物全都有去无回，原来所谓的恶魔是这个法阵。 江瑶皱着眉缓缓说道： 不止这点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座妖骨阵还在运行着。 饕餮忽然插了一句： 还在运行？ 江瑶闻言一惊，抬头看向饕餮： 那也就是说这个法阵还在进行妖骨的炼制？ 没错。 饕餮转过头，意味深长地瞥了眼江瑶，说道： 而且妖骨阵一旦运行，被陷入法阵中的生物便无法从法阵中逃脱，直至阵中的生物相互残杀，最终决出唯一的存活者，法阵方可解开。 你的意思是？ 江瑶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低头看向脚下的法阵，赫然发现法阵的纹路中竟然流动着点点妖异的微光。 难不成我们两个现在已经陷入了妖骨阵，被当成了炼制妖骨的素材？ 是的，这也是我们自始至终无法离开这片区域的原因。 饕餮平静地说着，再次看向下方从地面中漂浮而上的红色能量。 这个妖骨阵被改良过了，范围已经通过法力辐射扩散到了整片地下岩道，也就是说，从我们掉入这片山体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落入了妖骨阵的束缚范围。 所以说，那个吴老六当时就是为了让我们掉入这片妖骨阵，才步步为营，设计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。 江瑶脸色铁青，心中懊悔不已，因为先前自己的错误判断，不但是自己身陷囹圄，还连累饕餮也陷入如此绝境，这让他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挨与愧疚。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破坏掉妖骨阵呢？只要法阵被破坏，应该就能出去了吧？ 江瑶再次焦急地追问着，比起无用的懊悔，他更希望自己能做到亡羊补牢，只是饕餮的回答却再次给他泼了盆冷水。 很遗憾，妖骨阵和普通法阵不同，除非施术者自己停下，不然只能等到阵中的存活者只剩一个时才能解除。 饕餮叹了口气，转过头看向身后那尊倒下的蚩尤石像，在忽明忽暗的光影中，石像那张破碎的脸显得格外狰狞可怖，而饕餮的表情则掩藏在石像头下的阴影之下，晦暗不明。 如今这种情况让施术者自己停下几乎不可能，所以想要离开这里的话，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 饕餮说着慢慢回过头，赤色的双眸在黑暗中散发着某种危险的光芒。 也就是说，你我之间只能活一个。